目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36, 我只想全身脱到光溜溜，掉进海里跟着波浪的 flow 冲浪吧 ，Let's go！ 这个 moment everybody 尽情 enjoy， 金黄色的沙滩上来一场 volleyball， 当然少不了养眼的 bikini show， 人人手上一杯清凉解渴的啤酒，好像在做梦。Come on, ice, come on, spice， 冰火九重天，让我们一起嗨，大口大口直冲脑门。feeling 这种爽只只有夏季限定，夹脚拖鞋短裤加背心，不用打扮穿着多惬意，路上不是走过的秘密曲 DJ Summer 音乐不要停， 夏天长久你别走，夏天留下来陪我，夏天我只想在你的怀里做梦，夏天长久你别走，夏天留下来 36, 最新潮的墨镜都出动，所有女孩开始在全身疯狂涂抹防晒油，这个 moment UV 真是让人头痛，男孩们秀一下苦练很久的 muscle， 搭配了骨头色的肌肤会更抢手，有了这些所有女孩都想我靠拢，好像在做梦。 Come on ice, come on spice， 星火九重天，让我们一起嗨，大口大口直冲脑门的 feeling， 这种爽度只有夏季限定，夹脚拖鞋短裤加背心，不用打扮穿着多惬意，路上不是走过的秘密区 DJ Summer 音乐不要停， 夏天求求你别走，夏天留下来陪我，夏天我只想在你的怀里做梦，夏天求求你别走，夏天留下来陪我，夏天我只想在你的怀里做梦。 魔幻力量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Summer， 来打开了今天10月4号了哈。 为什么不是 Autumn？ 啊、嗯，对对，10月4号，今天早晨的那什么叫 Autumn？ Autumn 就是你选择在秋天放了一首 Summer 的歌。 为什么不是 Autumn 是吧？ 对对对， 你好梗，好烂的梗啊，好冷啊。 大清早的时候就带来这样一份献礼，你们还开心吗？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 嗨嗨，我是代班主持艾科。 哎，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早音乐秀啊！今天呢，其实还在国庆假期当中，有很多的我们的老朋友呢，都觉得我们的节目呢，好像就是怎么说呢，比较形如鬼魅、飘忽不定的哈。嗯、就今天感觉应该是国庆假期，为什么我们会上直播？哎， 这么想就对了啊。我们一般来说呢，就会在周一到周五这个时间段来晃荡，不管是不是什么假期来的哈。 好好好好，就是我们敬业的精神已经表现出来了。 是， 当然今天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就很久没有看到那种黎明破晓的感觉。 嗯， 然后那个美丽的景观还是让我很开心的。然后 从晚间来的人有点不适应是吧？ 对对对，有点感觉好像我是行驶在傍晚的路上吗？ 对， 那种感觉。但是出其不意的是，我觉得今天应该是一路畅通、特别舒畅的一个阶段啊。 对。 但是路面上还会有一些零星的车辆。 嗯嗯。而且今天你在车里可能感觉不到，今天那个风啊，是呜呜的吹啊，哈、 啊，呜呜的吹 啊。对，哎呦，就我今天连头盔我都感觉从缝儿里面能钻点风进来。所以呢，我们一开始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嗯。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哎，听着这个片花的声音呢，还是静鱼的。但是今天呢，我今天以及未来的四天呢，旁边坐在我旁边的将是艾科同学，有点辛苦了哈、啊。帮静鱼来带班。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钟，南疆观察台的气温呢是19.0度，受到了冷空气的影响呢，昨天晚上开始呢，京城的北风明显会增大。今天白天的天空云量较多，有零散的降雨出现，雨量不大，但是北风是较为明显的，平均风力呢是3到4级，阵风可以达到5到6级。这个大风蓝色预警生效当中，出行的话请各位来注意一下防风，并且远离一下高空的易坠物体，确保自身的安全。预计呢最高温度只有17度左右，户外的凉意还是比较明显的。另外呢，频繁的降雨使山区的地质条件还是不太好，请各位不要前往地质灾害隐患区，以免发生危险。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情况啊。 今天早晨白天天气呢多云转阴，有小雨，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转2级，最高气温可以达到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是75%。湿度是比较大的，所以出门在外的时候一定要常备一下雨具，包括一件外套。今天夜间的天气呢是小雨转阴，偏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呢是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哎，所以呢，今天这个天气呢听起来会 有点凉， 有点凉。你为什么做出一个星星的表情和动作啊？确实很凉哈， 就突然之间 frozen 被冻住的感觉。 哎哎，这两天呢，今天10月4号，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时间，就是假期正好过半，对吧？啊，我们现在今天呢也非常期待大家呢在最近呢有什么样一些动向。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呢？上大佐。 哦，大家好，我是大佐。虽然大家还沉浸在假期当中，但是要告诉大家的是，小长假已经过半了。没听清楚，小长假过半了，还没出去玩的要抓紧了。那今天就来聊一聊那些你去过或者准备去的好玩的地方吧。 哎呦，好了，来，这个大总呢也辛苦了啊，假期的时间呢还是给我们贡献了这样一条。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聊到的互动话题呢很有意思，那就是假期过半了，来推荐一下你去过或者准备去的玩的好玩的地方。 嗯， 就你去过也 OK， 最近已经大概把这个想去的地方已经实现了哈。 嗯， 或者你没去，抓紧最后一点时间去也行。不是像我这样的人，反正我哪儿都去不了，听听你们来过过嘴瘾也 OK 哈， 也行啊。 哎， 那这两天的时候，就是因为我是周四4号到8号是代班时间，所以1号到3号我是休息的一个状态，我就带着爸妈想说去天津小度假一下，然后小放松一下，然后跟着自己的家人稍微聚聚会什么的，就是我天津我大姑嘛， 对啊，哎呀， 然后 说的太具体了， 对， 大姑好，大姑好， 去了之后就发现好像跟你的想象当中是有冲突的， 为什么？ 因为你拖家带口了，你现在你知道吧？就不像是说，哎，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已经不再是那样了。 哦， 就是你要照顾到老人，也要照顾到小宝宝他的舒适状况。 对， 所以基本就在家待着。 要考虑的事情真的还挺多的哈。 所以你就发现，好像宝宝太小的时候，还是不要带他出去玩了。 嗯，好，一会儿呢，我们跟艾克好来分享一下你这趟这个出去玩的旅程，同时呢。同时倒也不妨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有带孩子经验的话，去哪里玩会比较对母婴来说的话是非常适合的，对不对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签到排行榜的情况。第一名到第五名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一名是蒲公英，第二名小太阳，第三名是北京五号线，第四名战神，以及第五名上。来看第六名到第十名哈。 第六名是河马，第七名是紫海之蓝，第八名是 A95，第九名是梦洁，第十名是 Walker。 哎，好了，那恭喜上以上的十位朋友来签到了我们这个怎么说呢？假期当中的第一次的签到哈。有人说呢，上周五你们怎么没签到啊？我都好不容易签到第五名，不好意思，我们就是这么的有意思啊， 这么的有意思。 我们上次被冲了嘛，是吧？ 啊，好嘞。 好了，我们来先听到一首歌曲，来为大家的假期来助兴。来听到的是旺福《温柔小确幸》。 太阳在燃烧，我在跳着脚，真想有人给一个拥抱。忙碌的街道，忙碌的心跳，让眼睛失焦。无力的时候应该怎么做？现在我什么都不想做，有没有什么现在可以带给我靠得住的温柔？温柔像全是最美的权利，温柔像全是我自己来决定，有一个野心的力量可以为燃烧，我在跳着脚，真想有人给一个拥抱。忙碌的街道，忙碌的心跳，让眼睛失焦。无力的时候应该怎么做？现在我什么都不想做，有没有什么现在可以带的温柔？温柔像全心最美丽的确定，温柔像全心我自己来决定，有一个野心的力量可以为我证明。温柔像全心最美丽的确定，温柔像全心我自己来决定，每天都要给自己一个最美好的消息。温柔像全世界最美 福大来的一首单曲《温柔小确幸》，在我旁边的是开始逐渐癫狂的，不能自已的艾科啊！哎，听这首歌曲，你怎么听出来这么 Hi-Fi 的感觉啊？ 就是因为有节奏， 真的 很久已经和音乐，就是怎么说呢，告别了三天的音乐。 所以我跟你说，我如果到时候有一场，比如说办一场个人演唱会之类的 啊，有个人演唱会呢， 管他，反正我就随便这么一说。 好， 我第一排一定要让你坐在那边，你知道吧？就是比如说，当我这个唱的很烂的时候，赶快一推电乐，你就立刻可以带着全场一起热舞，对不对啊？ 就是我是那个气氛担当就对了， 对气氛组哈。好了，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聊到的这话题呢，大家应该也比较感兴趣的，就是长江过半，推荐你去过或者准备去的好玩的地方哈。这个刚才呢有一帮朋友呢，就是应该在直播静鱼的进程，说静鱼是去这个休假了嘛，然后说静鱼阆中古城不错，哎，这是一个2978的这个用户哈。他们静鱼今天不在了，不过你刚才说的这个阆中古城，我们看了一下，是国家的5A级的旅游景区，中国的千年古县，在四川盆地东北缘啊，嘉陵江这一带，听起来感觉就很想去的样子，对不对？ 你看一说这个假期，有人欢喜就有人忧了 啊， 有人就是在阆中然后玩着游山玩水着 啊， 然后我呢就是前两天准备去，就是跟你说嘛，去天津度个假，然后最后过程2.1线的， 倒也不是很远啊。 对，家庭生活，两点一线到多具体呢？五大姑家和酒店。对， 你去天津就没有去什么天津之眼啊、五大道啊之类的去转转吗？ 因为之前去过，就觉得说好像这次出行呢，最更多的是想陪伴自己的家人，所以这次还带自己小宝宝嘛。然后去到之后想说，哎，我们是不是可以抽个空啊、把家人都已经安送回家了之后呢，我们俩去吃个烧烤之类的，然后发现毫无精力。 为啥？因为很累哈，白天 超累。你这开了车，然后又找了酒店，然后又忙忙叨叨，也不知道忙什么，然后就忙到最后晕头转向，十点钟回到酒店说睡吧。最后那种在酒店有心有不甘，你知道吗？说不行，我这一天就这么过去了吗？不行， 对啊， 不行。那我点个外卖吧。 后来问外卖内容是什么？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具体、 就是吃了一顿他们当地比较特色的烧烤。 哎，我为什么要这么问？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啊，反正每次出去玩呢，吃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觉得是让我探知这个城市的温度的这种体验之一。我如果吃的不爽，或者谁让我不吃的不开心了。我就也没什么办法，我就会让自己不开心， 会让自己不开心，就 那咋办？我 情绪不好吗？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我一定会吃当地比较特色的，而且有就是很难去吃到的美食之类的哈。但我觉得现在有了这个外卖这个途径之后呢，好像仪式感的这样的一种氛围少了一点哈。 对， 有人就觉得好像不用在地的方式，就是直接点外卖。但我真的跟你说，有很多东西，比如说你刚才说的烧烤，那个外卖跟在店吃的感觉刚烤出来的完全不一样哈。 是啊是啊，我就刚才说呢，说除了这个晚餐就是烧烤之外呢，然后还会有一些早餐，比如说他们当地的锅巴菜啊， 对， 对吧？ 那叫嘎巴菜吧，好像叫， 反正它 差不多啊。 普通话的文字写的是 锅巴菜啊。 然后还有煎饼果子，大家都知道。然后老天津呢，他会去每天摊煎饼果子的时候是自带鸡蛋去的。然后你会觉得好像这一切就显得特别有烟火气 啊！ 哎呦，去到现场的时候呢， 天津的煎饼真是太好吃了。 除了煎饼果子，是你能接受的食物之外，我觉得需要有一段长时间的去习惯它，就那嘎巴菜 啊。那个嘎巴菜我没有吃过哈，因为每次去的时候基本把早餐那个时间给度过了。但是我觉得，天津还是有很多美食的，就是每个各个地方的美食还是确实很多。来看大家的答案啊，这个蜜兹说，我前两天在加班，今天终于可以出来休息了哈。会飞的狮子说，好不好玩我不知道，但是呢，我特别想去重庆的这个李都的鬼城去玩，现在没有去过，鬼城玩是什么一个感觉？是大型的这种叫什么？NBC 那种现场吗？ 有可能，它是那种沉浸式的体验。我们前两天还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就是在北京的亦庄开了一家，然后占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 对，我发现我不行，我这人从小就怕恐怖片，我也怕人吓唬。我前两天听说有一种现在那种实景，他不光出来吓唬你，他要拿那个电击棒在后面追你，你知道吗？ 真的吗？ 对，就是他就是要营造那种恐怖的感觉嘛。 那你应该扮演那种，就是 我扮演， 就是、 我进去吓唬别人可还行。 密室逃脱它是分为三种，这个不同沉浸式的玩法啊。有一种游走型人格，就是你应该扮演那种游走型人格。哎，这道具做挺逼真啊！哎，你这架发从哪儿买的？ 我不行。我那天看到一个人说，他进去玩呢，就是他现在开发出新玩法，就比如说咱们一共四个人啊，有一个朋友呢就自己就自带装备就进去，就大家都他中途就自己换上了鬼，进去把鬼给吓了一跳， 所以那就是另外一种人设的出现，就是真正的沉浸式玩法， 是 吧？ 是啊 ，cosplay 就是咱们也不用说具体的一些旅游景点，其实比如说最近大家准备去哪里啊？比如说类似于一个，就像刚才说到的 cosplay 啊，或者是这种比较刺激的什么密室逃脱啊，对，大家也可以小推荐一下啊。好了，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继续聊到的话题是，假期已经过半了，那些好玩的或者你准备去过或者还没有去到的好玩的地方，继续来给我们推荐一下。继续我来推荐的这个地方呢，我觉得是应该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一个部分了哈。 哪里啊？ 它的名字呢叫做云南。我们来看一下春暖花开的感觉，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那英的《春暖花开》。云南是春城嘛，对不对啊？昆明。 你渴求一滴水，我愿意倾起一片海。如果你要摘一片红叶， 我给你整个风铃和云彩。如果你要一个微笑，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这是我的世界，每次怒放都是心中喷发的爱。风儿吹来，是我和天空的对白，微弱的声音像出发最闪亮的期待。春暖花开，这是我的世界，生命如水，有时平静有时澎湃，穿越阴霾，阳光洒满你窗台，即使幸福一直与我们同在。要一个微笑，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这是我的世界，每次怒放都是心中奔放 说好听哎，春暖花开哎，这是来自于那英的一首单曲啊，在今天早晨呢来送给大家。刚才呢这个我们的艾科小姐姐问了我一个问题， 你说 你今天放的第一首歌曲 Summer， 第二首歌曲春暖花开， 对， 啥时候放秋天啊？我的 Autumn 到底去哪里了？ 就一点儿也不应时应景啊，但是 也不是，因为全国各地现在就是虽然在秋天了，但是大家的这种气氛都不太一样嘛。像今天我刚才看到了一条新闻说，呼伦贝尔突降大雪， 哦， 这就开始雪季了。 这都冬天了 啊，这就冬天了。对，但是呢，你看你如果现在你在云南昆明啊之类的这种地方，

非常疲惫，我的 A B C， 我说我要一台大大的飞机，他觉得大一台九九六零级，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了这段话。长大后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我跑得比别人快，飞得比别人高，将来大家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温暖的是否在她心里面，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把手牵着一起梦游。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不想把你教坏，还是听妈妈的话吧，晚点再恋爱吧，我知道你未来的路，但妈比我更清楚，你会带着学习的同学在书包写东写西，当我建议最好写，妈妈不会用功读书，用功读书怎么会从我嘴巴说出，不像你叔叔要教你用功读书，妈妈只给你的毛衣你要好好的收着，因为母亲到时我也告诉她我还留着。对了，我会遇到我走人帮，所以你可以跟同学炫耀独生，未来是你爸爸。 我找不到童年时的坚持，你千万不要承认，因为我了解你会在这层上见得， 你会开始习惯唱流行歌，因为张学友开始准备唱吻别。 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 周杰伦来送给天下所有的妈妈，包括旁边的艾科， 嗯，谢谢伟大的母亲们， 是来替你的这个，替你来感谢你妈妈， 对对对， 以为谢谢你呢，想多了， 就是真的是，辛苦在家带孩子这件事特别不容易， 嗯， 好不容易逮着一个假期的时候，还是给老人放下假吧， 啊，嗯、是是是是是，所以呢，这个你这次去天津，我刚才听你说的这个行程，我忽然觉得 不香了， 凄凄惨惨戚戚， 就好像你没有去过这个地方，好像这个地方在哪儿不重要了 啊，对啊，就是你还得给自己规划一下嘛，哎，那你接下来的时间当中，除了比如说来早晨过来上上班或者晚上去上上班以外， 嗯、 其他时间打算再过个假期吗？在北京城啊？ 当然 啊，有什么样的安排？ 我发现回到北京之后，就是变得特别的丰富。 听起来像北京很丰富，其实你自己没有安排好吧？啊， 是是是是，确实也是疏于安排，就是我在这个行程计划方面确实很差啊。 那你这次不能说这次来北京， 这次来北京， 接下来几天你有什么计划吗？啊， 你知道每天晚上都会有一个演出， 嗯， 我再掐指算一下，然后我看哪一天我到底是有特别长的时间， 嗯， 然后抽出那么3个小时去听一下现场 live 啊，嗯，live house 倒是你之前给我介绍过几家什么，嗯，什么什么糖果啊之类的是吧？ 这次有一个新开的，然后它是叫做 是 这个活动叫虾米室内音乐， 嗯 对，音乐节，然后它是场次分为10月2号、10月3号、4号、5号、6号、7号都有，二， 啊， 号和三号就不用说了，已经错过了，然后4号今天晚上这个场次。叫主题叫 Supernova 啊， 然后它会有秘密行动， 我以为 Super Idol 呢，然后你过去笑一下，都比你的便宜嘛， 好冷，你这晚上要上抖音了呀 啊！ 然后今天晚上会有秘密行动，然后彩文、空气船和退格，就秘密行动是我身边的朋友强烈推荐来着，剩下的好像都没有听过他们的名字，但也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 嗯， 那明天晚上是 Inner 这个主题叫做，然后你会听到很熟悉的这些名字：野孩子、小何、张文伟、郭龙、万晓利和莫西子诗。 啊，哎，听明天的你刚才说的这一天，好像对于很多喜欢民谣的人来说，感觉还是一个放大假的感觉，是吧？ 对 对 对， 对，值得期待一下。6号和7号，6号， 嗯， 我一定得去。 什么 ？Mandarin， 啊， 裘德、文兆杰和 She 是一个 SHII，是一个摩登旗下的一个电子音乐的女生。她做的音乐很前卫，很外太空。 我今天听的就是我在旁边这捧哏都捧不起来的感觉。 没听过。 好。 然后7号呢，这天是 发出了50音图的感觉啊 ，UIO。 是这一天会出现的是网文，还有 Mr. Esper 和虎子的合作，还有白皮书和超级市场。 那你如果这么多天只能让你去一天的话，你会推荐哪天？ 好难啊！为什么要做选择题？ 你 我们都要。 你刚才出现了，上次我问静瑜的时候，我说如果这个彭于晏、吴彦祖， 好难啊！ 对，金城武谁？他说好难。 就是每一天你会有那么一两个人想去捧下场，想去感受一下在现场到底有多炸 啊！ 嗯， 是那今天我们现在的这个聊天室呢，慢慢也是这个多起来了啊！大家呢，说到这个听妈妈的话，刚才那首歌曲，同时呢，很多人呢放出自己想去的地方。宋彦君呢放出这个地方，这是哪里啊？这个这儿怎么有个茶壶在倒茶是吧？ 这说不定就是这个城市地标呢，就 是 这个城市可能是比较喜欢喝茶。 他说准备再去一次哈。另外呢，这个圣黑妈萨玛说石景山游乐园这两天有漫展。对对对，是的是的，这两天有一个大型的漫展在那里。看大家关注点不一样，但是大北京城就是这样的丰富，可以满足你的所有莫名其妙爱上你的幻想。来听到的这首歌曲莫名其妙爱上你。 就这样莫名其妙的爱上你，你的微笑我陷入昏迷，翻来覆去找不到逻辑，心跳的声音带着我慢慢靠近，莫名其妙的爱上你就是那么的不可理喻。 Oh no， 就这样我爱上你。变得忧郁，莫名其妙叹息，唉，就连打个喷嚏，不想你。最爱吃的东西，最爱看的电影，想要把它统统带给你。就这样莫名其妙的爱上你，你的微笑我陷入昏迷，翻来覆去找不到逻辑，心跳的声音带着我慢慢靠近，莫名其妙的爱上你就是那么的不可理喻。 Oh no， 就这样我爱上你。突然变得忧郁，莫名其妙叹息，嗨，就连打个喷嚏， 就的想你。最爱吃的东西，最爱看的电影，想要把它统统带给你。就这样莫名其妙的爱上你，你的微笑我陷入昏迷，翻来覆去找不到逻辑，心跳的声音带着我慢慢靠近。莫名其妙的爱上你，就是那么的不可理喻。 Oh no， 就这样我爱上你。神经，只是 LOVE， 莫名其妙的爱上你，你的微笑我陷入昏迷，翻来覆去找不到逻辑，心跳的声音带着我慢慢靠近。莫名其妙的爱上你，就是那么的不可理喻。 Oh no， 就这样我 爱上你，来自于猪猪爱。来，继续我们来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呢，很有意思啊。来说到大家的这个长假过半，推荐一下你去过或者准备去玩的好地方。我爱说，来银川呀，沙湖、沙坡头、镇北堡的这个影视城羊肉美食爽歪歪。 对， 他基本的说到了我对银川，或者我对这个整个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所有的印象啊，再加上一个贺兰石。 啊、哦，全部的认知了已经。 对，我上次在早秀里面说到了一个，也不说算是段子，说一个真实经历嘛。 嗯， 就是在火车上，绿皮火车当年那个时代， 嗯， 碰到了一个女生，长得很漂亮，是来自于银川的哈。 嗯， 她下火车的时候呢，我说来，我说我来，我说你，她有个箱子感觉很沉，我说我来，结果那箱子差点把我直接把我带走了，那个沉的呀，愣是一把老力气没有拉起来。然后我就说你是什么呀？她说一箱子贺兰石。 这么实在吗？ 但是话已经说出去了，我就哼哧哈哧一直给人拉到学校去，你知道吗？ 哇，那这个女生也是大力水手啊！她上车的时候是自己背上来的。 她上车的时候是她爸给她扔上去的。 哦， 下车碰到了我哈！ 啊，真是的。所以我就还是觉得，嗯，银川那个地方还是值得去一下，因为据说现在开发的也是不错的。 嗯， 就是周围还会有很多很有特色的民宿。 对， 嗯， 哎，而且我觉得就是有一种很不一样的感觉嘛。 嗯、 另外就是。像这个他们那边的羊肉呢，跟内蒙的羊肉可能不太一样，他们盐滩羊肉也非常有名。 嗯嗯嗯， 很多人觉得那个羊肉可能是冠绝全国的啊。当然作为一个内蒙人觉得这一点存疑啊，但最起码也确实非常好吃啊。 嗯， 另外就是刚才说到那个影视城，有多部电影基本就跟沙漠有关系的电影都在那边拍吧。 对对对对对，当年星爷的有一部影片是在那，大话西游是在那拍的。 对对对对对、 嗯、 哎，是了啊，听起来感觉就很有意思的样子。怎么样，听到这些地方是不是更觉得去了一个假天津？ 对啊， 放了一个假假啊。 你是觉得时间确实有点仓促，但是自己确实没有做好计划，然后特别对不起自己的父母和自己的家人。 哎，也不至于其实变成一个怎么 检讨会，然后最对不起的其实是自己 啊！我为什么要浪费这时间？我睡一觉不香吗？ 不，你这么想，就是在酒店里也睡好了啊，把自己该补的觉补起来了。好了啊，今天呢，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来唠一唠这件事情啊，那就是。推荐一下你去过或准备去玩的好玩的地方，不妨来到早安音乐秀的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间来告诉我们。 早安音乐很秀， 故宫博物院出品，中国建设银行与国家宝藏 IP 运营方联合开发监制，故宫瑞兽之伏虎，故宫瑞兽之小天马首绳，故宫瑞兽之逐梦天马吊坠上市了，详询建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I always say what I'm feeling, I was born without a zip on my mouth. Sometimes I don't even mean it,

我觉得你说挺对的，就是对于老一代来说，可能抗美援朝这四个字儿， 嗯， 就已经说明这部电影的意义啊，而且 奠定基础了。 而且同时我去了以后，我觉得首先它的时长有三个小时左右， 嗯， 有这个时长，我觉得就已经值回票价了。 对， 包括里面的很多的这种真实的战争的场景，我觉得确实能拍得非常的这拳拳到肉的感觉啊。三大导演的首次合作， 嗯， 最起码从这个，虽然有人觉得故事的连接性可能没有那么完整，但是呢，我觉得从整个视效这方面已经确实是值回票价了。同时啊，这个你要想到的是，长津湖呢不只是悲壮的离歌，更是燃烧的史诗嘛。 嗯， 这其实本身长津湖这三个字儿就是抗美援朝的第二次战役当中的长津湖这次战役。 嗯， 这次算是全景全情的去还原了这场战役，就很多你当时看到的一些场景，可能真的是，摄制组去现场去，就是最起码根据很多的史料， 嗯， 就是跟当时的东西还原度是非常高。比如说像当时因为军情紧急， 嗯， 他的第一志愿军的第九兵团没有配备很多御寒的冬装哈， 嗯， 你看战斗伤亡是19202人，但是当时冻伤呢达到了28954人，冻死4000余人，冻伤率高达22%。就是这样一群最可爱的人，在零下40度的严寒的环境当中，直到冻死牺牲，也时刻保持着战斗的队形，所以这都是非常让人震撼的一些这样的一种片段哈。 嗯，所以沉寂了一段时间的国内电影市场呢，确实是需要这样一部《长津湖》一样史诗般的电影来点燃我们的市场。 嗯， 然后在《长津湖》爆火的背后呢，是超过13亿元的投资，还有1.2万名的工作人员， 非常 庞大，包括13万字的剧本初稿等等等等。 对， 更是这一场就是怎么说，大家齐心协力去铺垫的这么一场电影，才会成为大家现在口口相传的一部史诗级电影。 你知道这个昨天吴京说他当时看到了13万字的剧本初稿的时候， 嗯， 看着就开始流出泪来了啊。 哦， 也觉得这是他人生经历当中一次非常难得的这种精神体验。好了，推荐大家去看一下《长津湖》，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市场大爆之作。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嗯，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走过了人来人往，不喜欢也得欣赏，是沉默的存在，不当你的世界，只做你肩膀，拒绝成长到成长，变成想要的模样，再举手投降以前，让我再陪你一段，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说完。静静分享我此刻难得的坦白，只是无声的交谈，都感觉幸福，感觉不孤单，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里说 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这故事说完。 刚才在聊除了长津湖之外的所有的其他电影啊，春节最近要上档的这种电影还挺多的啊，不是春节，不是春节， 国庆， 哎对，哎，但是你刚才你前两天去看那部《兰心大剧院》什么时候开始上啊？ 10月17号正式定档，然后那天去看了特别， 那为什么你就已经看到了啊？ 所以我就说嘛，看的是特别放映场，就是还邀请到了那个主创团队，就是所有的原班人马都出现了现场，我觉得特别荣幸啊，就能够看到巩俐老师这么多年啊，这个皮肤保养的依然如此之好。 哎，你们女生关注的点真的很奇怪啊，就是一个演员最高的评价不是就是因演什么像什么吗？ 啊， 对， 嗯， 就是你知道上一次震撼我的点就是巩俐去还原了一下郎平， 嗯， 在女排里面，然后呢，嗯，当时大家都还是说，哎，巩俐去演郎平啊，就巩俐一进体育场， 大家都觉得 中国女排的 郎指导来了， 中国女排的队员们整个都疯了，说这不是郎导吗？除了个子矮了一点以外，其他真的是惟妙惟肖哈。 哦，就是。 巩俐为了揣摩郎平当时那个身姿， 嗯， 她就是在家里练了三，就是那部戏拍完3个多月，旁边人就说：“哎，你肩膀怎么有点问题？”哎，对对对，一直都是那样一个行进的状态哈。 对对对对，她这次在《兰心大剧院》的出演也是非常非常的有特点， 嗯，有特点， 就是 这好像从你嘴里面说出来，感觉给大家更迷的那种感觉了哈。 不，就是。就是首先是演技担当没问题了， 嗯， 就是这一整部戏你全是靠这个演员来撑起来的，因为剧本它可能是有点贪多嚼不烂的感觉， 啊， 就是想塞的东西太多了，而他又想呈现一个戏中戏， 对， 所以你在底下你看的观影的观众呢会有一种感觉，嗯，他们在说什么呢？嗯，这干什么呢？ 不是， 什么是现实，什么是 咱们客观的说， 嗯， 一般看娄烨的电影都会有这种感觉，跟巩俐没什么太大关系啊。 对， 好了，一会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早安秀，继续来聊聊。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爱北京，唱起来！ 我是歌唱北京优秀歌曲推荐人郎朗。 叶乔波， 大家好，我是王明九。 大家好，我是蔡国庆。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国庆期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节目《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优秀歌曲国庆特辑，精选20首动听金曲，唱出我们热爱的北京城。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期待。 国庆节好车主给你出行福利，70余项车主服务等你来，平安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取车主会员大礼包，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优惠服务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又到金九银十购物季，谁来拯救我的钱包？ 找中国银行啊，

次模仿你的面容，小小的车拥有宽宽蓝蓝的天空，想你的感觉为何依然那样浓，想你的感觉为何依然那样浓，想你的感觉为何依然那样浓。 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啊，是当时呢，刚才艾克跟我聊一聊他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感受，就是他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呢，对于北京和纽约都非常的向往。 对，因为都没去过。 你没有对司机这个职业有向往吗？ 你的这个脑回路始终跟我是在两条线上的。 是啊，哎，但是你确实啊，有的时候呢，对一个城市的感觉或者场景，都是通过它的外在一些刻画跟表现来实现的。比如说你看过影视作品啊，听过歌曲啊， 对， 总是有些瑰丽的想象。你知道原来有一句话就是，那个词儿具体我忘了，但是形容的是什么？就是大家对于巴黎这座城市有太多的曼妙的幻想。 嗯， 去了巴黎以后就有一种现实的破碎感，这是说的是很多日本人的感觉，就是他们当时一听巴黎就哇，就塞纳河畔啊，浪漫啊， 嗯， 而且它确实很长一段时间是世界的文艺之都。 对对对。 对，然后后来真的去了巴黎以后呢，发现嗯，街头也不是那么干净，就让。然后你喜欢那些地方好像也不过尔尔啊， 是是是， 就有这种感觉啊。 当然就是现在对于北京的印象可能是跟以前就不太一样了 啊，那是 以前是纯属在自己的幻想当中。 嗯， 你要是追溯说你什么时候来过第一次来的北京， 嗯， 那只能是从我这童年的照片里面去看一下，我都没有这个记忆了，但是猛然发现你好像和天安门有一张合影 啊。对， 是这样。 但是你刚才说你第二次就已经是20多岁了啊。 对啊，2014年的时候，2014年，然后再一次来到北京，然后觉得哎，这个城市简直太好了，那时候年轻啊， 嗯， 就觉得三里屯那地方 去哪玩了一下， 三里 屯 啊， 嗯， 当然，嗯，你必须要学，觉得光怪陆离 啊， 满足了你对这个大都市所有的幻想和憧憬啊，嗯， 是啊， 说必须要来，2017年就来了吗？ 怪不得你来了以后就是天天泡在三里屯，也没有了， 也并没有，我现在是比较排斥去到那个片区，嗯，因为太堵了， 自己过了光怪陆离的年龄是吧？ 可能是年龄大了。 是啊，但说实话，这我觉得这个一个城市的丰富度呢，可能就表现在它在各个维度、各个空间层次上，都可能有去满足你的一些期待的一些东西， 对 不对？对， 当年北京对于我最大的一个给予和养分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城市，内容太多了。比如说你去哪儿啊，看话剧啊， 嗯， 看电影啊，看什么演出啊，舞台啊 ，live house 呀，啊，非常的方便。 嗯，现在不方便了吗？ 也方便啊， 对啊， 是因为这一点是把我吸引住了。 对，不过你说到这儿的话，我觉得当我第一年来到北京的时候，好像也是基本都是 看演出。 这一年就是不停的去看话剧啊， 对 啊，看演出 啊， 看展览哈， 嗯， 确实很多。然后今年呢就佛系一点，但最近其实大北京的展览很多，我们一会儿也可以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好不好？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这个 Backstreet Boys 带来的 Larger Than Life。 哎呦，好古早啊， 特别古早啊！听这个配器 down. Oh yeah, like a mix. I've been running and hiding and screaming my name. All right. But let me tell you now, there are prices to pay. All right.Down. 有没有小耳朵说这时段呢艾哥来都来了是吧，大过年的啊，你说是不是要来开个嗓亮个嗓 啊 对，那好吧，那就和着这个 Backstreet Boys 这首歌曲咱们一起开唱一下鼓捣一下 啊 那我就可要上音效了 哦，马上开始。 像不像啊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you people can't you see can't you see how your love's attacking our reality every time I'm down you can make it right and that makes you larger 来再来 You people can't you see Can't you see How you love the fancy of reality Reality down, down You can make it right And that makes you larger That makes you larger than 确实好古早，就还有耶耶耶耶耶耶， 听这歌有种听当年绿光的感觉，是不是？ 差不多是一个时代的啊。 嗯，但是这个音效拟的还不错。等一下我们再听一首周董的歌，也是你音效的。 好。 又到金九银十购物季，谁来拯救我的钱包？ 找中国银行啊！中国银行特别为客户奉送的金九银十大惊喜，涵盖线上及线下购物满减、出行特惠、美食福利、影音优惠、新客礼遇等方方面面，赶快去领取吧！详询95566及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羊毛会”专区。 中国人保72周年狂欢庆生会，感恩车主，谢谢有你！投保满额加赠防雾霾滤芯更换、补胎洗车等庆生会专属福利。我是人保直销车险客服坐席，谢谢有你！希望每一次通话都为你守护。 我是人保直销车险接车管家，谢谢有你！希望每一次代办都让您满意。 我是人保直销车险投保专线，谢谢有你！期待你的来电。 4001234567。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嗯，我们小耳朵对我们太好了，竟然说我们唱的还过瘾啊！ 呀，真的 放飞自我了，说嗨起来了哈！ 你知道每次我在你们节目当中就是合唱的时候，我特别担心大家跳台，我特别担心。 你这个人，那你为什么在你们节目当中自己来自弹自唱，你就不担心大家跳台呢？ 也担心啊，但是我们就是美其名曰设计了一个板块叫 Goodbye the Song， 你好像就是觉得好像有理由了，让大家告别一首歌。 我们节目也有理由，因为我们经常去模拟像音效什么的。你推荐这首歌曲的音效实在太多了。 嗯，对， 来自于周董的《美人鱼》。 美人鱼，我特别喜欢他前期的这个听到是鲸的声音， 这个鲸的声音我不敢模仿。 鲸的这个声音，你有没有觉得？哎，我们可以把这首歌送给正在度假的鲸鱼， 啊、 是吧？ 好了，鲸鱼是不是啊？ 是。然后、 哦、你还说它是美人鱼，你好会夸人啊，是吧？哈。 好啦，这首歌曲我是很喜欢它其中的这个特色音效的。 记录装饰机的秘密从此被塞入了瓶盖千年来我似乎为人谁而存在我既美再暧昧还有现在经过的一切海岸线在起无数次离别时的季节无山后只看见沉默的你出现在眼边为了爱忘了危险没有一个眼泪是一个脸上写的痛的世界冰雪的 美人鱼。 刚才我们搜了一下歌词，你搜美人鱼，来，我来说这个整个心路历程啊。当你搜到美人鱼的时候，出来是电影美人鱼。 嗯。 然后你再搜一下美人鱼歌词，出来的是林俊杰的美人鱼的歌词。 你就发现很多人还是偏爱美人鱼这种就是童话故事当中存在的角色的。 然后你刚才跟我说了一个故事，你给你们家孩子去讲一个美人鱼的故事，还是你编的？ 对，编的。 童话大王就是这么诞生的吧？ 我就是想说啊、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能不能给他有一个睡觉的睡眠故事。但是又一想说我们小的时候看过那些故事能记住几个呢？尤其其中那些细节，你知道小朋友我觉得他还是很在乎那些细节的。就是还挺生动。然后虽然他现在听不太懂，但是他看我， 他能听懂啥呀现在啊？ 就看我在那张嘴跟他说话他就已经很满足了。所以昨天晚上就在他逛了这个水族馆，然后就看了一场人鱼表演。 啊，是，就是昨天在你生动的讲述当中， 对对对， 看了一场水族馆的人鱼表演啊。这个查理普斯呢说，听刚才咱俩唱那首歌曲的时候，听得出来这两天 PD 吃了不少牛排，而且是五分熟。 啊、五分，我们不熟。 啊，不是，你说那梗不对， 那 个、 哦、 那个梗是，一个餐厅里， 一个 三分熟的牛排和一个五分熟的牛排，他俩擦肩而过，但没有打招呼，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不熟。 哎，对了， 那五分熟是什么梗呢？ 五分熟就是有点带血吧，就还不太熟啊。这首歌曲你唱的不太熟哎。 哦，对哦。 啥呀都， 哎，你说我现在这个听冷笑话的、 能力还可以， 这个脑回路都得要通过别人翻译。 不翻译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对，希望大家都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些身边的冷笑话。 来听，继续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现在这个放假的心声啊，来自于蔡健雅的《好想放假》。 好想放假。晒太阳，如果这同伴是反面，把咖啡喝完，我们快把吃掉，头开往沙滩，偶尔能偷跑真快乐，这天气太好，工作是种罪恶，陪我就做一天傻瓜，什么都不想，做个没用的人，只躺着乘凉，一起在山顶吹吹风，人们在脚底渺小的像个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好想放假，脱了鞋晒太阳，习惯很用力的生活，在夜里碰头喝喝小酒，在吧。寄托。 人秀。 好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蔡健雅的《好想放假》啊，你现在有什么感觉？是很想放假吗？ 嗯，我不是现在身处在假期当中吗？ 那你为什么一直看着表？ 哦，被你识破了。就我觉得上早班特别开心的一点是，因为这点起来，其实已经对我这个曾经的起床困难户，来说，现在已经不困难了， 已经挺不错的了。 对，现在已经不困难了。 是 我现在是自然醒，然后就是到五点半的时候，能够感受到这个，哎，我是不是应该拥抱太阳去了？ 是，哎， 主要是你们家小宝宝把你吵醒了。 哎，我问你啊，你如果现在让你去包一部就是你原来看过的剧的话，你会选择什么？ 我可能还是会选择那种比较慢的吧， 慢的，比如说 王家卫的， 王家卫的， 对，因为我比较喜欢他的风格。 你果然比较文艺， 所以我后 我还以为你会选点你青春期看过的什么《流星花园》啊，或者《还珠格格》之类的哈。 哦，当然不，我还所以你知道我后期的这个观影，就是因为当年的王家卫给我洗涤太深了， 对， 喜欢娄烨啊，你看现在娄烨那种手持的拍摄的方式，就很迷幻啊。 好吧，那你这么说的话，那我给你来首迷幻的歌吧。本来刚才 F 四都已经推出来了， 你早说， 我再给你推。 我们应该有一个眼神的对接。 没事，这首歌曲还挺迷幻的，而且我很喜欢，来自于朱静熙带来的 Shadow 哈。 17 faded jeans, rock and roll, we don't sleep. Neon lights, wasted time, young and wild, we're falling. Dancing in the halo. 拯救我的钱包， 找中国银行啊，中国银行特别为客户奉送的金九银十大惊喜，涵盖线上及线下购物满减、出行特惠、美食福利、影音优惠、新客礼遇等方方面面，赶快去领取吧。

别混在 studio， 不必成为唱片公司老板。我们才能高兴过在上进，还有兄弟工作不分早晚，美国出去耍，美国看电影，我连女朋友都对我相当反感。7-11，我每天都去，补充了精力，好继续熬夜。加这个火牌这瓶，一杯热饮，恍惚分钟把他们带回巢穴。除了吃饭睡觉，写个 make a beat， 其他屁事都是多余。Yeah， 生于人，嘴巴小的不得气，别的他是我们歌迷。Yeah， 24，这就是我们的最大的区别。我24，我剩下的败家们全都是漆黑。7-11，不充满能量又打了针鸡血。 刚才呢，艾克问了我个问题，说你就这么喜欢去逛便利店吗？就这么喜欢 Higher Brothers 吗？ 啊，对对对，因为今年好像哎。因为在早间听你的节目的次数确实有点少， 嗯， 然后偶尔就会听到的时候，就听到你放那个 High Brothers 的那首 Lover， 88， 嗯， 对，然后今天又听到 7-11，7-11， 是， 也就好像我们下了班之后，等一下要去 7-11。 有人说那个金主爸爸要换了，完全不是啊，这个其实就是表达了一种现在这种比较愉悦的心情，对不对啊？ 小的时候 假期当中嘛，哈， 对你确实能从这个电影的画面当中知道这个便利店的存在到底有多神秘， 嗯， 然后好像你见到。这种琳琅满目的小商店之后，你觉得你应有尽有，这一切都是你自己，好像仿佛那一瞬间拥有的财富一样。 嗯，哎，我跟你说了，嗯，我到现在为止都是，就是我特别喜欢去便利店多的城市去逛逛。 嗯， 同时呢，我特别喜欢去逛便利店，我觉得就是一个特别解压的过程。 对， 他们的摆放方式啊，他们的模式啊，他们里面那种琳琅满目，包括色彩，其实会发非常鲜艳。 对， 啊，就是会让你 明亮。 对，比如说当时我去泰国的时候，那一条街上当时一条街就有。大概5-6家这种便利店吧， 嗯， 就关键是每家人都很多， 嗯， 所以就觉得哎，我这个生活真的好爽，就你感觉忽然就有一种便利店自由的感觉，相对来说商品也比较便宜嘛， 是很方便嘛， 嗯， 但是你就莫名其妙的发现，好像你路过便利店的时候，你本来不想买什么，你总想进去挑一瓶什么饮料啊带回家， 对，嗯，对对对对， 然后每次都会选那种口味比较奇怪的， 嗯， 哎，这个没有喝过， 哎，还真有，对对对啊，嗯，有的时候尤其在这个。外地的时候，你在本地可能有的时候会比较固化一点嘛，哈， 嗯。 但是我刚才跟你聊到了，有的时候你回到自己家乡的城市，总有一些 自由品牌。 就之前不是也说过嘛，比如说你就是在这儿喝的是可口可乐，回家之后说非常可乐， 啊，嗯，对对对。 然后呢，就是在这儿可能有些便利店的名字，回家以后老远望去吧，跟你熟悉那几家便利店也很像， 嗯， 但进去以后呢，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对啊，我们家那边就是。有一家便利店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啊， 嗯， 它的摆放和 7-11 非常像， 但是进去感觉一样吗？ 感觉也很像， 也很像，那不错啊，那就是高仿了啊。 对对对，但是它的这个摆放没有人家这么考究，就是比如说你进去的时候， 嗯， 在门店门口它会有那个雨伞啊， 嗯， 就没有那么考究吧。然后那是它那名字给我留下印象非常深刻， 嗯， 叫泰口， 嗯， 你知道泰口，泰口就是我们兰州本地话呀， 啊，啥意思？ 泰口就厉害。 哦，是这意思。 但你要其实一个外地人，你看到泰口这两个字， 嗯， 哎，你觉得这两个字不搭嘎？哎，听起来还有点那么洋气 啊，是，就有点像。其实现在这种方言当店名的这种事儿也很多啊， 哦， 对吧？ 对，很有意思。 北京也有很多这种地方啊， 嗯嗯， 对。哎，我觉得这倒是一个好话题。好，你又帮我想好了一个话题，明天我们就来说说那些方言词汇当中运用的。比较好的、比较幽默的一些地方啊。 行，好， 好了，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到这件事情呢，就是推荐一下你准备去或者去过的地方啊。 嗯， 我看大家有了很多的新回复，我来看一下无名，他说呢，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历史的人的话，一定不要错过恭王府。所谓的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几百年的荣辱兴衰，在这里都能够感受得到哈。 嗯，去感受人文地理， 嗯 嗯，还是应该多出去走一走吧。 一听艾克就不想去。 我现在 接了两句什么样的废话 啊。那天我还在说呢，就是说我现在好像旅游的方式变了另外一种风格， 嗯， 以前人文地理啊、光怪陆离都市啊那种一定要强烈起来， 嗯， 但现在就更想去感受大自然风光。 哦，你现在喜欢去大自然风光这种感觉哈？ 嗯，就哪怕你找一个近郊的民宿， 嗯， 然后带着家人，然后去烧烤一下，或者和自己的朋友，去开个车， 嗯， 远郊一下，也我觉得都挺好的。 嗯，那你跟我真挺不一样。我现在到现在为止，我还 光怪陆离， 光怪陆离的城市啊。 明白明白。 拿那个叫什么？你们节目组晚上的话就都会感。好，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陈百强《粉红色的一生》。 为何伤感？幻想怎可欢笑一生？只要尽情开心，不要呆呆的等。情绪虽感到乱纷纷，不要让眉锁紧，快乐悠然会近，总会找到想找那人。将快乐来相分，为何自困？ 想带来的《粉红色的一生》啊，去越多的去了解这个人物以后呢，你会越会发现他音乐当中有很多神奇的魔力。 嗯、 我觉得最神奇的地方在于他的这首歌曲以及那首《疾风》，实际上是80年代的歌曲，但是他们的配器完全听不出来。 嗯嗯， 就是里面的有很多东西其实可以去超越时代的啊，就是确实，就是你再想到的很多人对他的印象是偏偏喜欢你， 嗯， 那种国风或者加一点点戏曲的一种元素在里面。 对， 在听到他这种歌曲，觉得夕阳都完全不像他本人一样哈。 是因为现在近几年也是特别流行这种复古电子，然后你再去听的时候，可能陈百强他们音色也不输，各种也不输，只是和现在有很明显的一个区别是当时的录音室的这个效果。 哎，你说的很对， 和现在呈现的不一样。 应该说是当事人的对于这种风味的考究跟现在的不一样。 嗯、 比如说他趋向于把他的声音埋在音乐里， 对， 而不是把它凸显出来， 对， 或者是再加低混或者压就是混缩啊，或者说这个。声音的这种共振或者是场频然后降低啊等等等等，他们更多的是把他的声音当中当做一种乐器， 嗯， 埋在这种整个的音乐当中哈。 嗯， 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最近呢你想去或者准备去玩过好玩的地方。燕玲呢说 昨天思萌推荐的乌兰察布哈达火山公园，新种草的地方，看了抖音介绍爱了，准备去一趟。昨天思萌见到我就说，你知道最近最火的地方在哪儿吗？我说在哪儿？在你老家。我说我老家我怎么不知道。 上次其实特别遗憾，就去到你老家的时候，我们这么多人都去了，但是 没 有去到草原啊，没去玩。 哎，草原那个事儿，慢慢就有了。再说北京现在坐车这么方便是吧，你去张家口都能看到草原。 你看有的时候人的心态就很奇妙，就觉得哎呀这个事儿很简单啊，我们信手拈来，或者说我们开个车一脚油的事儿就到了。 对， 但你好像 没什么时间去， 错过了那个时间就没有下一个契机了。 嗯，是。所以呢，那一年我们去到日本的时候，其实是我第一次去，但是旁边朋友说咱们去趟北海道吧，我当时说我第一次去日本为什么要去北海道呢？ 嗯， 但后来我觉得他的一个理由说服了我，他说这可能是一个你以后再也不会去的地方。但是我去过以后，我觉得我可能还想再去，但是确实他可能不是我的首选，但我觉得那次去对了啊，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这种感想呢，可能会更加的觉得应该去一趟。像你刚才说的这个乌兰察布的哈达火山公园，作为一个内蒙人，我从来没有去过，也只是在大家的小红书或者抖音里面看了看啊。 是是是， 对。 而且现在就是很多人特别流行那种自驾路线，而不是说你去到乌兰察布这种地方，它其实是特别像那个有一个导游在给你介绍这个景点，或者带你去看，然后你才能感受到这个草原的美，和风情，然后包括吃一个烤全羊什么的。 是 在我们家那边特别流行这个自驾，然后包括在山东， 哇，甘肃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我觉得就是去自驾简直是天堂。他们说那个地方， 天哪，你这么高的评价 啊。是，你不知道吗，前两天那个央视专门拍了一部纪录片，叫河西走廊，我跟你说过， 对对对， 讲的是甘肃的这个历史嘛。但同时你去看一下在全国家地理杂志评出的这个去年还是前年的全世界必要去到的一个地貌之一，就是甘肃的那个红色的岩，红岩嘛。 红岩 不叫红岩还叫什么，就是它那个地貌非常有意思。 丹霞地貌 啊，对对对，特别好看。就是我后来总结出来，人迹罕至的地方都美。 因为没有被破坏过， 对，人去的多的地方都没啥意思。 所以我们其实小的时候在去到那个丹霞地貌的时候都是远看，然后基本上都没有说近距离去踩踏它， 也不要进， 从来没有， 也不要去踩踏啊，对， 千万不要去，就一定就是美好的风景就还给美好的大自然就好了。 是，对，甘肃评价很高，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去，多去一下。但是我上次去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我当时说我跟艾科说，哎，我错过了你们家那个特别好的美食，他说是什么，我后来想想，他说是那个什么手把羊肉，是吧？ 哦，手抓 羊肉。我说后来想，这玩意儿我回内蒙吃也行啊。 但是不一样，风味不一样。 风味不一样。 就比如说我特别羡慕你们这个每天早上起来的这个内蒙的早餐。 做啥？ 吃烧麦。 啊，烧麦，对，好吃吗？ 好好吃啊。 哎呀，早秀的听众都知道。 嗯， 就在大北京也有一家，就是我们呼市人开的烧麦馆， 是早餐吗？ 做的还是挺不错的，就全天都有吧，应该。 哦，好，还是值得去一下的。 说的我馋了啊！行，我们先来听首歌曲，然后叫做黄义达的《专属密码》，我们来找找这个美食或者是旅游寻迹当中那些专属密码。 好嘞， 我们俩再想想去哪儿吃啊。 音乐是我的符号。高空，空气它显得很稀薄，蓝色的天幕没尽头，我清楚自己要什么，煮一个梦透过窗口，那是我心专属地方，绝对私有我的感动，分分秒秒是所有开始，黑黑白白是非都无法打扰，过去是听得到，心却在未来跑，我的梦不止年少还有骄傲，分分秒秒音乐是所有开始，不管多远累了唱着歌就好，相信时间谈好，再累我都会笑，我知道有一天梦一定找到，走来从没变过， 渺渺音乐是所有开始，黑黑白白是非都无法打扰，过去是听得到，心却在未来跑，我的梦不止年少还有骄傲，分分秒秒音乐是所有开始，不管多远累的唱着歌就好，相信是心疼好再累我都会笑，我知道有一天梦一定找到，分分秒秒音乐是所有开始，黑黑白白是非都无法打扰，过去是听得到，心却在未来跑，我的梦不止年少还有骄傲，分分秒秒音乐是所有开始，不管多远累了唱着歌就好，相信是惊叹号再累我都会笑，我知道有一天梦一定找到，心在此地方坚持不放掉，不管多么累从不会计较，我始终知道音乐是记号，专属的密码它一定会找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Element 带来的一首单曲 Monday Morning。 哎，这首歌曲呢是艾珂小姐姐为大家来专门挑选出的属于你周一早上的专属音乐哈。 对，因为这首歌我就特别喜欢听，但是好像在节目当中没有一个特别适合的时机和大家放送。 嗯，就在你们的节目当中说 Morning 有点不太合适是吧？ 啊，又是周一。 那你看我选的歌 Tonight is Tonight 就无所谓， 管他对吧。 啊， 喜欢就好嘛。 呈现的那个至少我在听这首歌曲的那个画面感，它是滴滴，每一个时间节拍是代表的是太阳慢慢在升腾的感觉。 哎，是了啊，这首歌曲呢送给周一早晨坚持两个小时来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也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没有关系，这个艾珂小姐姐呢这周从周一到周四我们都在早晨来陪伴你，如果你现早晨还有空或者起得来来听我们的话，就不妨大胆的说出你的名字是什么啊。 嗯，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 Q 一下你，然后跟我们分享一下十一假期你的出行计划，或者在家里面的宅家计划也可以啊。 是，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出来自梁静茹的环游四季的爱。我是郭鹏， 我是艾珂，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以下节目，明天时间我们再见喽。 装满脑袋，暖暖让太阳晒，人山人海，只拥抱你的爱，你就是我的专属品牌。甩开梦幻裙摆，为你挥洒全世界的色彩，不管上天下海都有你在，不怕任何失败和时间比赛，偶尔耍点小赖， 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这次神舟十二号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天河核心舱后，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钟南山，我国呼吸疾病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 袁隆平，杂交水稻研究的开创者。 我坚信 100年以后的中国，它必会证明我今天的观点，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 它才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之振兴。 越过大漠孤烟，湖泊山色，看见最平凡的万家灯火。愿山河无恙，吾辈自强。 FM 九七四，陪你共贺国庆，也伴你假期快乐。 越过千山脉络，万丈辽阔，是你给我流淌的人间星河，最平凡的万家灯火。如果天涯角落望而不得，我用一生化作光阴墨，向你吹落。 国庆出门花钱，好车主帮你省钱，优惠加油八折起，越加越优惠，新用户下单还能领加油洗车代驾优惠券，服务折上折，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优惠服务吧。 晒朋友圈还是晒太阳，哪个能增加幸福指数就晒哪个好了。 高效工作之余更要享受生活，释放压力，让心情去旅行。八